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 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博世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博世智达奔驰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在日本呢，有一群古怪的团体，这个团体叫做圣男革命同盟。你听一下这个名字啊，这个团体最近就在今天呼吁日本人们停止公开示爱，而且他们是在日本的时尚的一个区域啊，叫涩谷这个街头高呼，公然亲热是恐怖主义的死呢。所以你知道这个活动真的是破坏了节日的气氛呐、啊，引来了日本路人好奇的目光。而且大煞风景的是，不仅高呼这个口号，而且他们还拉出了条幅、横幅，横幅上面写着“粉碎情人节”。所以这群圣男革命同盟啊，是决定要推翻这一年一度庆祝爱情的活动。其中这个圣男革命同盟当中一个成员就说了，像我们这种不寻求恋爱价值的人受到了社会的迫害，就像公然搂搂抱抱的行为一样，都让我们感觉很糟，是不可饶恕的 Disney。所以你知道在全球年轻人都在追求爱情的时候，这群人说我们不追求恋爱价值，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厉害了，你知道吗？我一定要加入这个组织圣男革命同盟。不过我跟你说啊，我们导播刚推门进来跟我说，他说雪雷，你别加入这个组织了，他们本来平均的颜值就已经够低的了，你一加入就更低了。我决定在国内组织一个圣女革命同盟。 爱是快乐，是远方，隐隐约约的几分钟，也能聊到高唱热天越磨个爱是哀愁，是贴近对抗自我的青春，我们天赐星光的人，爱是所有歌颂着的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你在我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的口吻，爱是不安是情人慌张时留的一滴汗，无法忍耐才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审判，谁在你身边都想关，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不停带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你在我在你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 似与共看同夕阳，尽头爱是什么？因为爱有如此复杂的理由，这样我肯定是爱你了。 这是克鲁尼夫妇，就是你知道，就国外的经常参加奥斯卡穿那种燕尾服穿的特别好看的那个男士 George Clooney， 他今年55岁了啊，曾经说过一句话，作为好莱坞单身了21年的黄金单身汉，当然他14年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哈，但是单身了21年的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发誓我永远不会再结婚，我发誓我永远不会要小孩。然后当然他不会再婚的这个事呢已经打破了。14年4月的时候呢， George Clooney 乔治克鲁尼和他的妻子阿麦勒，他妻子是一个人权律师哈，非常牛掰的一个人，两个人呢在一个共同朋友筹办的慈善晚会上认识了，然后在14年的时候9月份在意大利某一个宫殿当中就结婚了，进入了婚礼的礼堂。那很多人说，那这个小孩的誓言什么时候打破呢？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有圈中好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当中宣布克鲁尼夫妇有双料喜讯，于是呢这个当然是要本人验证的嘛，对吧。最新的消息是说，在这个某个杂志1月份的采访当中，乔治克鲁尼的妻子阿麦勒承认哈，我怀上龙凤胎了。所以你看George Clooney 这个男人曾经发誓永远不会再婚，永远不会要小孩，对吧。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这说明男人的永远很短。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所以你知道，如果有男人对你表白说，我会永远爱你的， I love you forever，你要问清楚 define forever， 你的永远有几个月。 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你是我的，我是你的，现在又有谁能记得。有时候男人就像一颗贝壳，努力找新欢来把旧爱忘了，笑是假的，坚强假的，软弱藏着才是真的。反对的回忆就够让人醉药，我拨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你还好吗？还敢爱吧？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这种脆弱的话，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问吧？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我承认你的傻。最爱会是笑的贝壳，原来你一直在我心里住着，爱走远了，痛忍久了，剩下珍珠般的光泽。美的回忆就够让人醉药，我活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你还好吗？还敢爱吧？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这份脆弱的话，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你想我吗？还敢梦吧？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我传给你的傻。

你觉得是谁教的呢？反正我不知道。 爱你的心，爱你的人，爱你在早晨，爱你在黄昏，我无时无刻无所不能的为你开心的等，等你来疼，被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火热的心睡不醒，风吹不冷，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有点点愚笨，对爱没天分，爱你的眼神，爱的天真，紧闭的双唇，只愿等你亲吻。想你我也一人，我是认真，对你的爱一天天的加深，哪怕结果会残害我一生，火热的心睡不醒，风吹不冷，只希望能和你共度一生。我这个爱人有点天真，有点点愚笨，对爱没天分、哦、爱你的眼神，爱的天真，紧闭的双唇，只愿等你亲吻。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这个事儿太搞笑了。有一个报纸报道了特朗普的相关新闻，然后照片放错了。这个大总统的照片怎么会放错呢？这是多米尼亚共和国，他们有一份报纸叫《国民报》。那这个报纸呢，就是刊登了一篇报道，内容是关于以色列允许更多的居住者在有争议的领域修建住房的决定。然后呢，关于这个决定，特朗普是称这个方式没有办法帮助到和平进程。那这个报道完了之后，当然要附一张特朗普的照片啦。结果照片放错了，误用了亚克利鲍德温的照片。亚克利鲍德温这个人是谁呢？他是美国的一档综艺节目哈，叫 Saturday Night Live， 周六夜现场，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的一个演员。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是模仿了一下特朗普，于是呢，这个多米尼亚共和国的国民报就把这两个搞混了，你知道吗？就把照片放错了。 那当然国民报很快就发表了一个道歉的声明，说自己弄错了啊。但是这个特朗普知道了之后，开始公开炮轰周六夜现场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主持人和演员会打扮成某一些政治家或者是政客的形象，然后来讽刺他们。特朗普说，特别是这个亚克力鲍德温，这个节目太烂了，简直不值得一看。但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我的品味， Saturday Night Live 周六夜现场好看爆了，那群主持人演员太有才了。关键是关于特朗普说这个节目不值得一看呢，他在04年和16年的时候，特朗普自己亲自上过这个不值得一看的节目。节目里头他还说了，我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我从来不记恨任何人，包括 Lucy。 他说了一些伤我且不真实的话，当然我也回骂了一些伤他而且完全真实的话。所以至于特朗普说了什么，你可以翻看他的 Twitter 呀。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喜欢偷看你的脸，带着一股夏天的气味，你骑机车的轮廓总会联想那部下片。许是因为你的美，飞扬起像 Nike 的弧线，你剪的短短指甲和大手掌奇妙的和谐。嘿嘿，我一滴一点一滴一点的蔓延，好奇你的世界里面所有一切。北方的冬天为什么会下起雪？南方的候鸟会想念。我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上演，好奇在你的世界里面还有谁？东方的星光还没有灿烂以前，西方的晚霞曾多下起雪。 风的妄想曾断过眉，在这里。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方便方便了。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请趁十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的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唱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留言说跟公婆住在一起很不方便的，所以你婆婆天天早上几点钟起啊？ 每个城市每条街，情人相聚离别，每个你掏心的人算不算有缘，爱过就无怨无悔，悲伤却也珍贵，想念你唱对不对难分辨，你说你爱的真陷的深，最后只有孤单是永恒，每当夜已深泪已吞，往事一个个心好疼，你问我爱几次伤几分，才要看出幸福的可能，只怪时间太少有心人，却有太多有情人。 在身边的朋友们会经狂喜狂悲，爱灿烂的像温泉，也蒸发冷却。当了解变成误解，最后只留心间。情人心里有火焰，有错觉。你说你爱的真，陷的深，最后只有孤单是永恒。每当夜已深，泪已吞，往事历历刻的心好疼。你问我爱几次，伤几分，才有看穿幸福的可能。只怪时间太傻有心人，却有太多有情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一瞬间来到夏天，单身的地平线也转了一圈，今天终于出现转变，一瞬间像昨天就撕掉爱情那张褪色照片。没时间，我没时间，要永远占据夏天。雨后的地平线晒干了悲伤，快乐不再搁浅。转眼，彩虹我的双肩，朝我的方向加速，苦闷递减。 OK，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哈。一群当中 Uncle 吴留言说，跟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旁边有个电灯泡，有些话说起来真不方便呐。我知道有些话是什么话，情话咯。拼个文字留言说，每次公厕女洗手间都排很长的队，真的觉得很不方便。我觉得女洗手间呢应该多建一点，至少应该是男洗手间的两倍才对。其实当女洗手间排长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男洗手间了。解读留言说，节假日高速公路上堵车更不方便，这个上厕所是个大问题呀。有听众说，用饮料瓶的举手，你让我们女士怎么办？当然和电波那头你一起聊一聊， 哪些让你觉得很不方便的事儿，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你拉进来。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放开陈旧的往事，看见一身沧桑，走过陌生的地方，我回到异乡，风吹得太狂，我感到。我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孤独地眺望，我知道不能忘。北风又转来熟悉的声音，刹那间让我突然觉得好冷，仿佛在告诉我走得太远，有没有忘记最初的相约。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孤独地眺望，我知道不能忘。北风又传来熟悉的声音，刹那间让我突然觉得好冷，仿佛在告诉。 心。